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90周年，外国最近举行了庆祝活动。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举行了庆祝集会、图片图书展和电影欣赏会。墨西哥今日正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举行了讲演会。尼日利亚阿克特绫罗高里中心举行电影欣赏会。展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领导党建设事业的不朽业绩的照片，还展出了3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以及介绍主体朝鲜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图片和图书。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们祖国依靠一心团结一直取得胜利、建党纪念塔等我国影片。另外，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埃及和奥地利最近分别举行了讨论会和讲演会。